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85集。 这是满级怪，做普通任务怕是不会接到一口气要打30只狼的差事，而能来这里的玩家大多数都满级了，不需要再练级，也就没有刷怪的需求，除非是生活类的玩家做东西特意来打材料。方景行已经打听过了，笑着解惑。内测的时候啊，有几个人在这里吵了起来，要划拳 PK， 就去最里面清了一轮小怪，想弄块空地出来。江晨服气，既然知道了办法，他们便开始动手清怪。打到第30只的时候，野怪的血条快要清空的那一刻，头顶突然浮出了一个妖族男子的影子。 你们身上为什么会有他的气息？ 金色的公告瞬间传遍全服。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名白龙谷，飞星众目，孤问，木枷锁，柳合泽，情深长寿，幸天成，朝辞，发现隐藏剧情，依林。 中秋假期在线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见状都激动了。 六六六， 果然大佬回来了，熟悉的公告也回来了。 哎，来压住，看大佬这次几天能打完。 我赌一个礼拜。 五天。 三天。 一天。 一天就有点过分了吧。 野区的十人小队仍在和妖族男子对话，这次没有让江晨纠结的选项。妖族男子得知他们曾经把一头血狼关在了山洞里，顿时悲痛。 我可没有否，他肯定是被人给害成这样的。 江晨不搭腔，等着他的任务。 你们能不能帮我把他带到这里来，我试着唤醒他。 我们当初打不过他才关了他。 也是，他毕竟厉害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 妖族男子想了想。 我知道一个药师，他配的药能够药晕我哥。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妖域里，你们去找他拿到药，把我哥弄晕了再带过来。 好。 任务刷新，找药师。众所周知，这种连环任务的第一关找人肯定不会直接找到，而是会在给的地点里发现相应的线索。 我听说内测的时候他们把妖域翻了一遍，是在一座小城里找到的 NPC。 咱们去打狼。 木枷锁几人沉默一下。 啊， 刚刚不是说了咱们是当初打不过他，我觉得现在可以再试试。 但任务不是写着找药师吗？ 打一打又不会怀孕的。 是不会怀孕，但内测的时候他们拿着做好的药去找狼，狼根本不在山洞里啊。 你能确定他现在也不在吗？ 木枷锁不能，便跟着大佬去了当初的山洞，发现血狼竟然还在，于是他们打开机关，按着他一顿围殴，见他瘫在地上不动了，只见找药师的任务条下立刻刷出一条新任务，带血狼去见依林。 这他喵真的很可以啊，怕不是真能一天打通关？ 江晨这边自动出现一根绳子，几个人便把血狼一捆拖着往外走。刚迈出山洞，便见迎面走来一群 NPC， 个个义愤填膺。方景行的记忆比较好， 认出是先前做血狼任务时被狼咬伤过的几位居民，为首的一个指着捆成一团的血狼： 我妈死了，我要你这头疯狼给我妈陪葬。 妥了，至少他们知道了内测时大佬找药期间内这头狼是怎么没的。愤怒的 NPC 根本不和玩家废话，冲过来就要捅死疯狼，但血狼这个功夫缓过来了，嗷呜一声挣开绳子扭头就跑， NPC 们跟着狂奔而去，双方速度极快，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微风打着卷儿悠哉吹过，食人小队一字排开站在洞口，望着煮熟了飞走的鸭子齐齐沉默。穆加索看着依旧存在的新任务望向大佬： 咱找狼？ 找呗，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总不能浪费时间去找药师配药。江晨最不喜欢这种找东西的任务，跟着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圈便有些不耐烦。方景行见他的话越来越少： 歇会儿或者打个本换个心情啊。 不用了， 要不咱们去小城里看看，那 NPC 的妈死了，如果还没下葬他总得回家。 江晨点头，和他边走边聊进了小城。这时醒息一闪，大外甥提早拍完今天的戏份上线了，他等着大外甥过来把某人一扔，跟着大外甥聊天。 咦，这就是真爱与备胎的区别呀。 方景行看着前面的两个人，掂量一下自己这个油膏走地的心情，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儿，他吃味了。他望着封印师的背影有点不可思议，也说不好自己这个态度是从什么地方转变的。 是错觉吗？ 一行人摸不准哪个是 NPC 的家，只能都转一遍。江晨记得工作人员的吩咐，不能像以前那样玩到11点半，打声招呼下线，去外面看了看几只小鸭仔。就这么断断续续地玩到中午，他们依然没有新发现，只好下午继续。江世兰不忙的时候偶尔会过来陪弟弟吃午饭，顺便带来了他的手机。江晨手机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谢成岩，一个方景行，这两人江世兰都认识，没什么避讳的。他把外甥的信息看完，打开方景行的聊天页面，发现只有几条语音，便直接点开。第一条语音是方景行在他下线的第一晚发的，那时方景行不知道他会失联，以为第二天能见到他，便开了一个玩笑，声音里满是遮不住的笑意： 老公晚安，明天见。 房间里一片死寂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 是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